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令我由天堂去翻地獄？ 花生和啤酒其實很夾，為什麼呢？ 我覺得很發脹，不 是啊，花生呢是一種魔力呢，令到你隱藏的那些編輯狂呢發酵出來，你會不停是剝是剝是剝是不停。 但你知不知道那個牛肚是多到我初期兩三條牛肚絲已經你覺得很安慰啦，幾蚊的 圍 翻，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不知道那個長度是長過麻雀少少， 那些不是舉藥來的， 因 為 很亂，舉藥那些很暗是不行的。 但是好少見茶餐廳吃的即食麵呢，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蒸個麵，一定要 hea 掉個麵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熱水度咁戳出喺度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麵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唔可以 快淋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要 火，因為本身伊麵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麵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麵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 我都覺得你攞篤 好。 是好似真的好似 有忌廉味定是只是粟米味， 嗯，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是我哋個囉囉囉囉個 hold 掂嗰個咧，贏多囉， 係啊，贏多囉。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哦，撈面， 咁似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嗱要買咗五樣嘢，中伏嘅咧係有四樣嘢， 五中四 哇！ 經一 主君 茶妹 七五九阿信屋特約有食唔食？ 大家好，我是梁錦祥，你們現在聽緊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曼聯號稱全球最多球迷，不過全部都是 Glory Hunter。 曼聯它號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球隊，但其實比民建聯更無恥。反曼已經是我們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禮拜四十至十一，獅子和阿譚同你一起反曼大聯盟。 好啦，反曼大聯盟咁就係啦，其實越做越冇癮啦，因為越做佢曼聯就越做越耷啦，咁所以都開始迷失方向㗎啦。咁慎重考慮今集係最後一集啦。其實我每個禮拜都係咁諗，但係奈何唔到嘅。今集呢就有兩個都唔係嘉賓嚟㗎啦，即係都做過我哋 慣犯啦， 慣犯啦，一個夏薩特啦， 係 ，hello， 一個杜奧巴啦，另一個就林柏特啦。咁加上有呢個獅子同艾斯派尼古達啦，咁 而家馬迪啊， 馬迪啦，達個 friend 馬迪啦。咁啊，唔係，其實有預專喺度啦，我哋四個。咁啊， 各位好。 今集點解頭先噏咁多即係車路士球員嘅名咧？其實今集咧就反曼大聯盟即係決定轉型啦。咁啊叫做擁車大聯盟。咁啊，因為今個禮拜咧就有場大波，咁啊呢個車路士就主場迎戰呢一個嘅宇宙最強嘅曼聯。 車鳩佢啦， 係啦，車鳩佢啦。 唔係上次車路士真係好唔爭氣。 係。 真係 hea 踢喎，驚咗佢喎。 咁啊，不過呢個陣間先講啦，但呢個會今晚 先講啊，我哋 今晚嘅其中一個主題嚟嘅。嗱，頭先嗰啲都係交急嘅，即係我從來冇諗過唔做反慢㗎，不過就即係開始覺得有啲乏力啦，因為即係唉屌到都口水都乾，開始其實都冇乜貨㗎啦。咁啊，今集呢就其實開始之前呢我就即係有啲感受想講下嘅。咁啊，呢個禮拜呢我就冇乜時間即係睇曼聯啲嘢啦，咁都只不過花咗個零兩個鐘望一望呢個禮拜曼聯發生咗嘅事。咁我個感受好簡單嘅就係、是、其實就呢個轉會窗呢都過一半啦。 一半啦，一半啦，啱啱十今日十六號。 係啦，咁過一半啦，咁好似冇人喐過手咁樣喎。咁即係好過癮嘅，特別係曼聯。咁點解咁講呢，就呢期傳得出嚟曼聯嘅新聞呢就一路都冇停過呢，就係講緊人事嘅變動。咁嗰種人事嘅變動就講緊包括係話維迪會歸美尼隊啦，費迪南就退休啦， 希望會 咁雲佩斯又斷腳啦， 最好啦， 係啊，朗尼即係跳 山花樓 跳船啦，係啊，山花樓啦， 三個啦，斯華兄弟又話走啦， 走啦，個個都走啦。咁我睇完呢堆新聞之後呢，我即係 淨係諗起一樣嘢，就係即係好陰功嘅。莫耶斯其實應該係幫緊格拉沙家族咧係做緊事嘅。咁啊點解咧？其實即係你知曼聯就負債好多啦。咁啊其實就即係量應該其實 suppose 就唔應該使咁多錢嘅。咁我唔明白點解呢個莫耶斯竟然有閒情逸致，亦都有餘錢咧可以飛去意大利睇波。 自己出錢嘅機票， 咁肯定係假嘅。嗰場波咧就係話説呢個卡尼亞里咧就對呢一個祖雲達斯。咁嗰場波咧就我有睇嘅，因為即係裝咗小米盒子之後咧，喺呢個 CCTV 五台咧， 你好嘢， 係可以睇到意甲嘅。 你碌埋係嘛？ 係啊，咁啊嗰場波其實就唔係卡尼亞里對祖雲達斯，係卡尼亞里對尤文圖斯。 哦，係。 係啦，咁啊對尤文圖斯呢場比賽咧，咁啊影住即係我成日想講莫雷拉啊。知边个莫雷拉有冇睇跑马？嗰、个冠军骑士呢期因为系咁赢，又系咁赢马，所以成日都讲起莫雷拉。咁啊，莫耶斯咧就睇波。 嗯。 咁我嗰下我打咗个突嘅，我第一个反应系谂，因为即系 咁捻得闲咁样。 一嚟咁捻得闲啦，二嚟咁应正我应该系去睇下球员啦， 买嘢啦，系咯， 买嘢啦。因为点解咧就suppose 佢唔会对组嘅噶嘛，系嘛？唔使打早記㗎係咪？ 梗唔使啦。 除非 expect 佢決賽，即係早記入到決賽，喺歐聯決賽打㗎啫。 早記冇決賽，早記出撚咗局啦。 早記出咗局啦咩？ 出咗啦。 出撚咗局啦。 歐霸下年嚇，咁跟住咧， 佢又想啊， 歐霸我都驚佢問。 早記出咗局咩？ 出撚咗局。 係喎，加塔沙嚟出線喎，係喎。咁即係證明呢個諗法都戇鳩㗎啦。咁啊，即係佢應該去揀卒嘅。咁我睇過個球員名單嘅。咁啊嗰日無聊啦，因為喺度望。啊！佢买边个咧？嗱，嗰队嗰你知唔知而家早记有咩人啊？ 有 你哋有冇睇意甲嘅先？ 我好少， 好少系嘛？ 但我净系知道有最中意普巴啦， 系啊，普巴啦系嘛？咁啊，继续数，继续数落去仲有边个啊？ 迪维斯啦， 啊，保方啦，路兰迪啦，系嘛？马治斯奥啦，派路仲喺度，派路啦，基亚连尼啦，系嘛？咁我一路数落去，我谂极都谂唔到， 佢到底想 究竟佢想买边个咧？咁样。咁我出资嗰日就翻公司，即系第日翻工，收到份招股书，嗱、啊、即系关系噶。头先我咪前讲嗰啲嘢，咁啊见到有只閪股咧，佢上市喎、哦。咁只閪股咧，香港嘅，咁啊 你到咁远嚟等到香港， 你屌你听我讲埋先啦。嗰只咧就 Mac 蓝， 我冇讲个嘢啊， 即系900倍认购嗰只啊。 OK， 夜场股可以上市。咁我忽发奇想就联想起啦，啊，即系香港嘅即系股票市场都真系没落噶啦，即系呢啲都上到咧， 我哋 Red 吉先都可以上噶啦。继而就谂，咦，我知点解莫耶斯走去意大利睇波啦？ 吓， 佢基本上就系做炒作，佢成个转会窗就系做炒作，去对付一班咧嗰啲即系而家开始转态嗰啲乜捻嘢，每日星报啊、太阳报啊、卫报啊、苹果日报啊、东方日报啊， 哦咁啊系， 换咗编辑嘅明报， 嗯。 咁其實佢就係想對抗一下，就自己炒作一下，話當睇咗場波咧，就會買啲球員咁樣。咁啊，點解會去意大利去睇早記咧？好簡單嘅啫，即係早記同曼聯其實即係基本上都冇乜拉能嘅睇落去，其實唔撚係嘅。早記有一個迪維斯，再加一個普巴， 係啊， 兩個都踢過， 啊、 兩個都踢過曼聯啦，係咪先？普巴嗰個最撚離奇啦，係咪先？另外就亦都之前有傳過就係而家。全都好行嘅，全曼聯已經簽咗㗎啦， 係 全曼聯啊，就係馬治斯奧嘛，馬治斯奧即係嗰個早記嘅中場 啊嘛， 哇嗰日係一定係全呢、這個，知點解？ 點解？ 因為佢入波， 哦， 即係一入波之後咧，就鏡頭就影住阿莫雷， 就係佢啦， 莫耶斯，咁、啊嗯、就影住佢， 即係聯繫咗兩個， 係喺度炒作緊嘅，咁、 okay、 之後咧，我再睇曼聯嘅股價咧， 係 冇變動嘅，呢個禮拜都係冇變動嘅，都係浮動喺嗰、那個。价位之间，嗱我又想讲一样嘢嘅，因为呢个礼拜咧就有一两个曼联球迷咧就讲起，即系同我就话啊，即系呢个冬季咧，其实曼联应该系唔会买人噶啦，咁样讲。 点解咧？佢有咩嘅？ 个睇法就系因为佢呢个佢觉得呢、這个格拉沙家族咧就应该会。怒炒呢個莫耶斯就唔會俾錢佢買人嘥錢㗎啦，即係佢有呢、這個繼續有呢個睇法嘅咁樣。咁 啊冇啦， 嗱我認同曼聯係唔會買人嘅，我亦完全認同嘅。咁、所以咧，依家所謂傳出嚟咧，嗱、維迪話季尾走啊， 跟住仲有阿费电南话退休啊， 退啊， 嗰啲全部咧都唔会喺一月发生嘅， 系 一定系过晒，即系唔会一月落实噶啦。咁啊，点解咧？因为基本上你唔买人，又有人传出，即系真系落实去走，同全曼联即系全队会走咧，两样嘢嚟噶嘛。 嗯， 即系你系真系你谂一谂，我成日上集好似都讲，即系前嗰几集都讲过啊，姚尊 啊， 就话曼联打唔到前四咧，呢几个月咧。即係呢，即係佢而家打唔，如果打唔到，打唔入前四，冇得打歐聯咧， 好大鑊。 佢呢三個月就係格拉西加族的最後時光， 是啊、 就是、不停即係用財技再吸錢噶嘛。 唔係啊，但我有啲即係萬九朋友咧，佢哋係咁樣講，我勸鳩佢，我話你睇跟住啦，嗱，今年上唔到前四，你冚家產嚟波。屌惊咩啫？自然会有白帽市出现噶啦，即系自然会有油王或者剩又会抌钱落嚟买噶啦、嗯，就会有人救我队波噶啦。你惊会？ 如果啲 fans 系咁谂嘅话，叫佢冚家铲啦、啊，真系你要靠个白帽市，即系唔捻掂先至有白帽市出嚟噶啦，系咪啊？ 有个白帽市想讲嘢喎， 啊，睇下威格先个老总睇下点样睇法。 佢系咪白帽市、 啊？可能威格先买啦。 嗱，我讲下啦，即系我同意 C D 讲嘅，其实而家最重要系睇个股价嚟。行嘅啫，个假如个股价真系有乜，即系曼联个股价有乜大变动嘅话咧，咁最终即系始终都系为咗个股价着想啫。O K， 咁好，坊间有好多人讲啦，就应该要喐莫耶斯啦。O K， 咁我仍然都系坚持，就系我唔觉得要喐嘅，我唔觉得要炒莫耶斯嘅， 最好冇啦。 但系个波会有个，即系我觉得个波会咁样做嘅。而為咗個股價，即系嚟紧可能， 我听讲你喺 呢三四个月系啦，就系话，即系我会觉得嘅系。会喐咗莫耶斯佢、，and then 老费会坐翻嚟、，and then 然之后老费就净系一个承诺嘅，就系话拱翻上去到即系上翻第四。 咁如果拱唔到咧？ 拱唔系你至少顶到几个月先嘛？你明唔明意思啊？即系呢段期间啊，喺呢四个月内啊，直至可以顶到六月先嘛？如果真系假设即系曼联个股价喺伦敦嗰边跌得插得紧要嘅时候，咁呢一个系会。對於整個股票市場嚟講，一個消息係一個 good news， 跟住然之後會揾翻，甚至係向翻上噶嘛。而啲人會期待就係話個股價，即係啲人會期待就係個股價都會穩定咗落嚟。 啊，阿宇先，有冇紙巾啊？成地都蒸嘅大佬喂，好撚大鑊嘅話 你啦。 你哋講完未先？嗱，我就咁睇嘅。莫耶斯去睇二甲咧，睇呢、這個組記咧。 佢想執教組記係嘛？定加利亞嚟 啦， 穩定口佬原來係。 唔係啦，你有冇？即係你聯想翻之前發生過啲新聞先。之前個新聞就係韋比唔聽話嘛，佢而家佢就係去意甲嗰度穩定嗰啲球證翻去啊嘛。嗰啲使乜錢啫？嗰啲最簡單㗎啦。 嗱，你咁樣講就唔啱啦。我想話俾你聽咧，即係意大利嘅球證咧係情緒係好高尚㗎。 嗯， 即系甚少系黑哨嘅，多数都系啲球员自己舐嘢嘅啫。 你留意下，啲球队自己黑哨。 系啊，屌你自己睇真啲先啦。佢哋之前嗰啲乜撚嘢电话门啊，乜撚嘢逃生门啊，海船门嗰啲，全部大部分个指控都系讲紧系啊，旋转门啊。 都系搜罗紧啲人。 屌你呢个 嗱， 唔 系首先我博一博的先。如果佢炒莫耶斯，是揾翻老费翻嚟。穩定個局面，咁、那個問題就係話啦，如果你係一個曼聯 fans，你仲要支撐曼聯呢個行動嘅話咧，麻煩你開隻窗跳落去啦。你諗下個後果係咩？莫耶斯點再出嚟撈啊？ 係啊， 你直頭係摧毀咗莫耶斯啊！ 係啊，但係個 如果個決策層係要咁樣去摧毀一個領隊，佢真係為股價乜都得噶咯喎！ 是噶， 你明唔明啊？ 我明啊，但系我就话我最唔想见到呢个情况发生咯。但系个问题系，假如个股价跌落去嘅时候，作为一间公司， 如果你炒莫耶斯，你换第二个领队，好多球队都做。但你揾翻个旧领队入嚟嘅话咧，莫耶斯即系基本上可以喺呢个球坛里边，除咗南华同埋杰志之外，佢冇嘢可以执教 到。我知啊，但系我系个老细，我一定会咁做。 屯门同埋愉园咯。 唔系，即系老实讲啊。当然啦，我就话 新花都得。 唔系，当然就话我唔想见到咩事情发生啦。 系 啦。但系我系个老细，如果假设嘅系嚟紧我呢个月可能去到二月尾嘅时候 ，drop 咗成15%落去嘅话，喂，我系个老细，我一定会咁样做。 证明你唔识财技啦。如果真系咁跌嘅话咧，佢唔会用呢个方法令个股价上，佢只会继续用财技去将佢推高嘅啫嘛。 因为如果嗱，我哋再谂啊，如果你嗰、那个你嗰个 point 成立嘅话， 如果嗰下再发新股嘅嗰下咪得咯。 如果老费肯 take 呢个 job。 啊，莫耶斯我叫佢过嚟嘅，跟住你个老我个老细炒咗莫耶斯，我又翻翻去坐个位嘅话咧，如果老费都肯做嘅话咧，即系麻烦佢咧，就唔好跳落去啦，吓、啊，坐喺下，瞓喺地下，即系最底嗰层，等啲球迷跳落去砸死佢，做战尸底好过啦。 唔系，再谂下，而家十一分啫，你仲要睇莫耶斯嘛 ，job 多两三场，如果。爭得二十分嘅話，神仙出嚟都死啦！ 嗱，停一停先，嗱 ，Kenny 呢個講法唔公道啦、嗯。我哋應該要咁講。 係點講？ 曼聯係從來冇可能、冇機會，亦都無懸念地係肯定、一定百分之一百係同冠軍係冇關係。 唔係冠軍，唔係冠軍。 你十一分係講緊冠軍啊嘛？你應該要同利物浦個利物浦去計計五分。嗱，五分係 make sense 嘅，五分係可以追嘅範圍。 打多三場啊，三場啊，九分都十四分點追啊？你十四分仲係講緊過多一兩個月噶咯喎，你得翻兩三個月時間，你追十五分喎、 啊。呢、這個咧我就一路都想講一樣嘢嘅，白帽子呢樣嘢咧喺曼聯嚟講咧，啲人成日都話有一個咁嘅講法噶嘛。假設曼聯戰績唔好，或者曼聯會破產，唔好講唔關戰績事啊，會破產，會有白帽子出去交，因為值錢，因為剩，因為呢，因為路。 嗱咁諗。 嗱呢、這個咧就嗰、是、啲人咧，原諗全係打飛機打上腦嘅。 嗯。 點解咧？因為曼聯係一間上市公司嚟嘅，你做一間上市公司咧，其實好多咧，基本上你可以轉個故事再賣個嘢，但曼聯唔得，因為佢呢、這個。呢、這個品牌佢冇得轉型啊！你明白？我無啦啦做緊、即係正如譬如 我做腳底按摩得㗎。 唔係，即係如果我本身係譬如假設做緊好似支付寶咁樣嗰啲，我突然之間搖身一變，冚家拎我決定做石油啦。你其他嗰啲可能得㗎，我轉過啫嘛，我買過新嘢去發展啫嘛。你曼聯你邊有可能啫？你一定你轉打籃球啊？你轉打排球啊？即係對於個買家嚟講，你踢得唔好嘅時候，嗰樣嘢就頂個頂㗎啦。即係我仲幫你接，除非我係真係一個超級球迷。但曼聯係冇球迷㗎嘛、曼聯嗰啲球真係球迷窮閪嚟㗎嘛，你佢點攞嚿錢出嚟就係話等格拉沙家族全身而退，我就熟撚咗呢間嘢啦，唔會有呢個故事唱㗎，佢哋只係睇嘅呢就係睇即係所謂我成日都講，如果嗰間球會就係破產或者有錢人要入住呢，首選一定唔係上市公司嘅，掣肘多又幫你洗唔到黑錢，而家出嚟買親嘢嗰啲全部都係借球會嚟洗乾淨啲錢啫嘛，係咪先？你上市公司你啲數要 perfect 嘅喎，你點賣啊？你邊個去先？真係得老實商人嗰啲先肯嘅啫喎，即係正氣商人，邊啲正氣商人啊？你知唔知啊？姓楊嗰啲咪正氣商人咯，正義商人咯。系嘛？我冇讲边个，即系系咪先？ 我冇琴，我 low comment 啦，头先嗰句。 明白啊，明白。 我讲杨超啊，屌你以为我讲边个啊？即系牛仔裤大王，我讲唔系，即系我意思系话冇可能嘅。阿迪你都真系谂多咗嘅。 嗱，白帽子啊，我同意非常阿思思讲得好啱啦，讲齐晒噶啦。即系我哋要从费格逊嘅角度谂啦，我哋从个所谓嘅 potential 嘅白帽子去谂、我系白帽子，佢要买起曼联咧，白帽子好简单，搵钱啫嘛。一系就揾錢，一系就感情。個麥伯冇事，哇！我出自出娘胎度打慣曼聯飛機，打幾廿年㗎啦。我唔想睇佢沉淪，我一百幾廿億美金英鎊拎出嚟救佢，繼續俾我打飛機。呢啲冇得講啦，感情冇唔係用錢計嘅。 係啊， 如果你係另一種白冇事，一定用錢計。你個成績跌落嚟，唔係話一時三刻跌落嚟，係有原因跌落嚟。OK。第二樣嘢就係話，我買佢資產嘅啫。即係譬如佢資產佢值十蚊，而家佢個股價得翻五蚊，我買佢資產咯。但係你曼聯，你有啲咩資產俾人買咧？曼聯嘅資產最緊要就係嗰啲球星嗰個肖像啊，各樣嘢啊嘛。你曼聯球星，你會唔會著韋碧克嗰件衫出街啊？ 唔會， 你唔會啊嘛，係咪啊？你著邊件衫出街咧？雲佩斯嗰件都三十幾啦。你著只朗尼嗰件，唔係嗰個朗尼嗰件衫出街咩？十年前著到而家啦，係啊。你冇咩嘅球會價值俾個白武士去揾個剩餘價值出嚟 嘅。嗱，所以咧一路都要解釋一樣嘢嘅，啲人覺得咧嗰間即係曼聯係因為有價值，所以會有白武士去救佢。如果假設財政有困難，嗰樣嘢係建基於曼聯有成績。 系啦， 有價值啊！呢、這個真係好緊要啊！你諗下，你嗱，我真係坦白白講，就算曼聯咁好彩博到第五，嗱博第五佢要打低愛華頓同埋呢一個熱刺，或者可能係利物浦啦，係咪呢三隊？好難噶， 係啊， 係好難噶！我就算你做到之後，你好大鑊噶！你歐聯，你知唔知其實基本上有人計個數嘅，出年嘅歐聯你入到場嘅話，入到分組賽嘅話咧，你至少淨袋四千五百萬， 四千五千萬 英磅左右。 咁呢個啱啱好夠曼聯還息嘅，還債嘅。 係啦， 曼聯每年就還緊4000幾5000萬噶嘛。咁你未計你仲要出糧俾啲閪窿咧，即係嗰扎好撚勁嘅嗰啲球星咧，其實可能真係同佢鬥磨嘅喎，冇問題嘅喎。即係即係反正英超都贏過啦，啊即係等收山咯，又去到咁上下等即係美職啊。俄超啊，嗰啲富豪球 卡 塔爾啊、南華啊嗰啲嚟買我，等我養我過世咯，係真係可能會咁諗噶嘛？咁、 okay. 你收入少咗，咁你又憧憬住會有白武士，咁我就奉勸啲曼聯球迷真係努力做嘢。 嗱， 即你努力做嘢，然後一齊集資去買， 一齊集資咯，係咯。最慘就係咧，咪先排咪有個羅馬嗰條友咧，咪話死都唔會去曼聯嘅。 啊， 係 係係，迪羅斯。 嗱，呢啲咪計底咯。 嗯， 即係俾人個感覺，俾個麥白武士睇到，頂你個肺啊！而家曼聯買到嘅係二三線嘅啫喎，最多係喺二三線裏面掘嘅喎，係嘛？即係話，即係球星係好緊要嘅，點樣球會？佢賣件波衫真係夠曬出糧㗎啦。但你冇咗呢啲一線球星去入去嘅話咧，你而家嗰啲所謂曼聯擁有一線球星咧，已經係差唔多要收皮嘅咧。我係白武士，我見唔到你個剩餘價值俾到我喎。 完全明白。 係咪先？就係、是、嗰個咩迪羅斯啊？ 明白。 你明白冇用㗎 ，Kenny。我要你隔離嗰條撲街明白。 萬九唔會明嘅。 唉， 萬九都係憧憬住，即係、都啱嘅，我都覺得啱嘅。因為你就算買咗入嚟，佢已經唔係再排喺前線，你要係 啦， 抌錢，喂，可能要等十年八年。 嗱，如果今季季尾曼聯真係下屆冇得踢歐聯，我係白武士去諗啦，佢下屆會唔會前四踢翻歐聯咧？ 啱啱啱， 我要搏啦，我要諗好多嘢咯。喂，啲迪羅斯嗰啲咪冚家拎咧，又唔肯入嚟，嚇、啊，即係 C 朗都唔會嚟啦，而家 會退休。 但我諗住買美斯嘅，美斯都唔會過嚟㗎啦，係咪啊？最多南華嗰扎嘅啫，同埋遠嗰扎冇波踢嗰扎嘅啫。咁你點樣上翻去？ 屯門啦、 啊，嚇、啊、你下年點想上翻去前四咧？我會諗㗎嘛。咁、 okay. 我會諗嘅時間唔係唔會買，我咪要同格羅斯傾講數咯。喂，你沉多兩年就冧㗎咯，你打個八折好唔好啊？格羅斯咁嘅家族嗰啲咁嘅講 格拉沙 嗰啲，梗係坐喺你都傻啦。 佢未必就係佢一人揸到你爆為止。 仲咪咯？仲要一樣嘢。嗱，上次其實講嗰啲股價，我哋都未講到精髓嘅。今日冇諗過講呢樣，不過阿姚尊坐咗落嚟，冇理由唔講啊。你諗一樣嘢啊？你如果係白武士嘅話，你會唔會買一間負債咁 Q 多錢嘅上市公司啊？ 係啦， 有大市面上有大把好嘢可以玩。你要記住，上市公司個股票市場唔係淨係得球隊噶嘛。佢可以買摩托羅拉咁啊，雖然俾人買咗啦。可以買 Google 噶嘛，雖然嗰啲太貴啦。佢可以買球撚其一間嘢，可能佢可以泵錢賺得仲多啦。即係冇可能㗎，我話俾你聽。Okay. 即係嗰啲萬九咧，你唔好得戇鳩啦。你唔好以為冇錢。即係有人有個講法就話，曼聯咧正係步向呢一個利物浦式嘅沉淪啦。Sorry 啊，你係會大鑊嘅，利物浦一百倍啊！ 因為上市， 因為你一嚟係上市，二嚟負債多啊。第三就係你冇中心嘅球迷啊。 嗯， 你死撚緊嘅係，即係我哋呢啲閪人咧。即係利物浦球迷呢，如果你話學神喺度冇辦法，嗰陣因為嗰條契弟叫咩阿撲阿街呀，即係嗰兩個班主、因為搞到亂撚曬，我哋啲人話唔買球衣唔俾錢球會賺嘛。到佢走咗之後嗰一季，其實學神即係教咗兩三個月啦嗰陣時。咁我買件波衫返嚟，我都戇鳩鳩印咗兩條柒頭，一個係寶神，一個係高捷司機 㗎。 我講堅㗎，因為我仲要係印係印利物浦字嗰隻，即係唔係逐個 number 砌嗰啲，因為我知嗰啲會係蟹貨。我真係幫球會去清兩件垃圾返嚟㗎。嗰、okay. 兩件仲擺咗我屋企㗎。咁但係你覺得曼聯嘅球迷會唔會返去買一件乜撚嘢？而家有啲咩係 費盧沙啊？ 費盧沙有機會嘅。 乜嘢？ 韋碧克啊，艾瑞楊格啊，黃西啊嗰啲波衫啊，唔會㗎嘛。 買爛泥囉。 啊，爛泥囉，係會唔會？唔會㗎嘛。佢哋只會繼續係買碧咸啦、C 朗啦。 係囉。史高斯 啦，史高斯啦，即係佢買翻啲以前嘅嘢啊嘛，佢哋以前成日鬧鳩人嗰啲歷史，佢哋而家湧出嚟做噶嘛。咁你霍斯到一樣嘢㗎，即係嗱，而家莫耶，你從莫耶斯走去睇球員，其實佢係做緊，即係幫緊呢個格拉西家族，係即係做最後一件事㗎啦。即係話俾佢聽，嗱，你唔好炒啊，我幫你幫手攞浪個股價，推一推，做下啲利好消息啦。但係最大問題就係而家啲傳媒咧。開始轉態嘛，開始不停就係講，即係啲人真係好閪嘅， 從來冇人雪中送炭嘅，只會落井下石嘅啫。 咁啊，梗係雪中送屎啊，基本㗎啦。 係啦，咁你寫得就寫啦。即係講真，我覺得有啲新聞係真係大家睇完就算㗎啦。即係雲佩斯啲咁忠心嘅球員，點會離開曼聯咧？ 嗯， 冇可能㗎嘛，大佬啊！ 冇可能，佢斷腳都唔會走㗎。 斷腳都唔會走㗎嘛。係 啊，寧願勾閉自己嘅腳都唔會走。 都一定會離開曼聯㗎嘛？呢啲消息真係離撚曬譜嘅係嘛？咁我可以講樣嘢，即係曼聯其實佢哋喺呢個一月唔係唔想賣人。我點解話佢簽唔到人呢，就係唔會有人肯加盟啊。 呢個一來啦。 你季中嗰個不穩定性係太強啦。季中去買人呢，即其實真係得兩種球隊。 有我囉。 一就係富豪球會。 係囉。 你睇下譬如好似 PSG 嗰啲無啦啦上年喺季中買咗個咩勞斯卡4000多萬。 4000多萬。 系啦，跟住再咁都系啊，即系你可以等多六个月噶嘛。 我队几威啊！ 系啊，买翻自己嘅旧部，仲要成1800万十倍价钱。咁呢啲咪威咯？ 威！ 喂，如果车路士系上市公司，扑咗街啦，冇人会买呢只股票，戆鸠啊个老板！你老味，你有乜理由？你180万卖出去，然后1800万，但系冇 ，sorry， 佢唔系上市公司， 系 你够 我啲钱，我理得。 我就攞嚟洗下，我就攞嚟洗白佢。 基本上今日个新闻一样，就攞啲银纸出嚟铺墙嘅， 系啊， 个村民一样啊， 冇问题嘅，即系呢啲系冇问题，因为佢有一个客观嘅条件可以俾佢咁发挥。但系个问题就系曼联唔得噶，同埋冇人会加盟嘅。另一种球会喺冬季卖人，就系好似韦斯咸呢啲啦，真系会降班噶，你唔买就冚家铲噶啦。不過你買咗都好，可能都會可能好似呢個昆士柏羅內上年咁噶，買撚咗十鳩幾個人噶，冬天最後都係降班噶。你曼聯你而家你俾人感覺就係我加盟咗之後，我會有機會睇前四，但我本身個隊已經有噶咯。我祖雲達斯，我攞硬聯賽冠軍噶啦，攞硬冠軍啦，拋離十幾分噶啦。 我過嚟做咩啊？ 我過嚟做咩？ 我嚟陪你冇歐聯打，同埋 陪你搏個歐聯。 陪你副。 你諗下，而家排緊第二嗰隊羅馬。同呢個祖雲達斯爭十分，迪羅斯都唔嚟啦，你排第一個走去踢曼聯， 迪羅斯啲咗啊，不唔識世界嘅真係，有曼聯都唔踢，屌真係離曬譜啊！ 宇宙最強嘅球隊， 宇宙最強，唔係其實嗰個 situation 就同以前嘅皇馬就類似嘅，又係好大嘅淡，但係當然皇馬就係馬德里政府 國家支持 泵入去啦，咁啊填曬數，咁即係如果你話即係白武士嘅話咧，其實喺外國咧係一個專門嘅。topic 去研究嘅，但系读噶要吓，有个 master 系读白武士呢样嘢嘅，咁系讲紧即系个点样去收购呢啲所谓嘅distressed company， 即系就嚟濒临，即系当然曼联唔系就嚟濒临啦，系已经濒临紧啦嘅公司嘅，即系佢有好多 criteria 佢哋要谂嘅，唔系话凭个感情而去买入去嘅， 吓， 即系第一样嘢佢哋睇嘅就系你嗰个口少先生咁讲，就系话佢嗰个财政个窿，我冚唔冚得到？我冚唔到嘅，我要同银行倾噶嘛，即系除非我系一个油王，100亿我咪冚落去咯，咁冇得讲啊。咁如果唔系嘅话，我都系用 others people money， 用其他人嘅钱去同银行倾啊嘛。银行嘅谂法同我哋一样噶嘛，你买翻嚟。你買咗舊嘅嘢唔掂喎，下年就少一忽啊，啲波衫又賣唔出，又冇歐聯踢，喂你個息要高喎、你買返嚟你可能之後新班主入咗場，個白武士入咗場，你同銀行傾，銀行 mark 多你3-4厘上去，我條數就計唔到㗎喎。第二樣嘢問題啦，就係考慮嘅就係個 management 嘅問題啦。你冇咗阿費格遜呢條契弟喺度嘅話，成個 management 都會散曬咁樣。如果你個 management 得，你班球員得嘅，你一季踢唔到歐聯，我可以搏你下一季。下一季都唔得，我搏多你一季啦，最多我輸3年錢。咁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話，成個管理層都流一亂，啲球員又唔撐個領隊，個領隊又唔知死咗去邊，又唔知搞乜鬼嘢。我係個白武士嘅話，你個 financial 有個氹，我唔識填，我唔知點填，我一填要揾銀行，銀行一定夾到我夾都爛嘅。第二樣嘢，你個 management 咁撈舊，我都唔知咩唔 manage 到你個 management。 好， 咁你叫我點樣去做白武士？呢個白武士係好困難先揾到翻嚟嘅，即係除非你揾到個俄羅斯油王，我掉100亿英镑落嚟啊，你慢慢玩啦，咁啊冇問題啦。 但係就算掉， 但有冇咧？ 都未必會掉佢啊，因為你一跌就好遠㗎。 唔係你有，你俾我有200亿英镑身價，我如果佢開個價100亿英镑，我可能會考慮一下買翻嚟玩啫嘛。我另外剩翻個100亿英镑，我夠數 幾廿世啦，我買對叫做曼聯宇宙最強，幾多屆咩英超乜乜乜，我喺翻俄羅斯嗰度同啲同鄉嘅威威啫嘛，哇買咗英國最勁嗰間球會，因為佢哋唔知道就嚟降班啊嘛， 唔係始終啲大陸佬落香港投資，你買撚咗咩？唔撚知啊 ，LV 咯話限量版啊，唔係啊，周街都有100個嗰啲咧， 我老婆有7個咁樣，即咁樣啫嘛，你係要揾一個咁嘅人出嚟，但係呢啲人唔係咁容易揾到，因為曼聯個 situation 唔同屯門愉園啊。屯門同愉園外面啲人係唔知道發生咩事，但曼聯係世界級嘅東西嚟㗎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所以個白武士會入場，我覺得個機會係非常之低嘅。 同埋另一樣嘢就係咧，都係講一句嘅，就係其實即係雖則而家嘅即係現代嘅頂級足球聯賽或者嘅球會咧，係同商業世界掛鈎，但其實商業世界咧同呢個資本世界，即係講股票嘅世界，係兩樣嘢嚟嘅。 嗯，係。 因為其實點解要啲公司要上市呢？其實就係佢想集資啫嘛，佢想 cap 夠人 cap 水，即係呢個就真係正宗嘅 cap 水。 嗯。 咁但係商業嗰啲就真係明買明賣做實業嘅。咁我要 cap 水嘅時候，我點解要買曼聯呢？第二頭先我都講過啦，如果你係一間球會，佢你係基本上或者應該咁講，你係一個你油王嚟嘅，你基本上點解要買間球會？好大程度上其實佢係想洗乾淨啲錢啫嘛。 嗯， 即係有呢個原因其實佔好大好大比重噶嘛。我買間上市公司出嚟要 disclose 我入面帳目，又要俾你班撚樣喺度喺陽光之下攞放大鏡照我盤數。哇黐撚線㗎，跟住即係點呀，點解新班主點解屌你老尾，你喺第二個帳戶嗰度崩諗咗。 但佢可唔可以可唔可以咁樣呢，即係譬如我就當有個傻佬又往啊嚟買。我可唔可以喂你唔好上市。 等 退撚咗佢先。 退咗佢 ,delete 先嘛，得 呀。 delete 咗我先至再。 曼聯都試過㗎啦。 系咯，我知。 系啊，咁佢即系曼联嘅球会历史里边跌过两镬噶咯，好过瘾噶。 同埋最大问题系咁，我今次如果佢要 delete 嘅话，麻烦你还翻嗰15亿英镑债先。 系啊， 讲紧系过百亿港纸， 好系嘢噶， 过百亿港纸救咗呢个全民退保基金噶咯。 系啊， 即系你攞全民退保基金嘅钱去帮格拉沙家族还债去救曼 联。咁啊系，即系你又冇理由 冇捻还啊，大佬。 即系冇理由有人话行出嚟，我帮你还一债先，就是、为咗队波，我不如买第二队。 所以你 冇赚钱嘅。 所以你买呢啲咁嘅公司咧，就一定系还债嗰下咧，一定揾银行度噶。 系啊， 一定揾银行度。 唔会自任噶， 唔会噶。但系最大问题，曼联系一间知名嘅球会，全世界知名度好高嘅一间公司。 嗯、 你嗰啲嘢，你发生嘅咩事，你呃唔到人嘅。 Okay。 加唔到銀行噶， 同埋因為佢已經定性咗噶啦，佢係一間球會嚟噶，佢可以點重組啫？ 咁啊係， 你明唔明白？你 搞夜店咯 ，Madam 咁樣， 我冇講過啊。 好，下節 MU 啊， 下節翻嚟再講。 大家好，我係桂思傑，你聽緊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